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丝竹的喧哗，江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盏白瓷玉碗酒中花，古老的篱笆江鱼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燕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作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起山上几人下，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从爷爷那天选了圣山的神话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人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是生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，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年代烽烟四起，诸侯齐分天下，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酒沏着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及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辜负起身将几人下，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关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地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披银剑指在仙当年壮丽图画，舟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北燕走笔发现香都是一座下，黄金带上青铜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妙笔生花， 山下是谁辜负起身将几人下，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山下 是谁辜负起身将几人下，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怀中的琵琶丝竹的喧哗，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 被我许多你们依旧离开了，要管你要该如此的慌张。